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y， 浩浩汤汤。 后来嗰啲 notebook 又系其他包括我哋台湾国产嗰啲越嚟越好，越嚟越功能大。咁同埋咧有一个最重要嘅，如果我哋系用呢啲咧，我哋系要小心，又系 SSD， 即系叫 solid state drive。 solid state drive。 solid state disk 啦，可能 叫做。哦 ，OK。 SSD 就完全冇震动嘅，即系冇咗嗰个嗰啲叫做 机械嘅 机械震动嘅 旋转震动。 嗰个我亦都系 A B C 过嚟嘅，咁真系就系差别就系差别嗰度啦。一用咗 SSD 咧，即系差唔多已经就砌低咗我嗰部又系比较靓嘅 CD 机啦。 即系 CD 机啦， 就砌低咗啦。咁所以简单讲，我哋需要嘅硬件就系一个好嘅比较优质啲嘅电脑啦。 电脑 啊，咁当然你唔好谂住个电脑又要嚟上网，又要嚟打机，又要嚟睇电视咁啦。即系我哋 专职嘅电脑啦。 嗰、那个就作为一个 最先嘅人玩咧，就可能系用紧屋企嗰部电脑嘅啫，系嘛？即系冇所谓，呢个试下先。 冇错啦，冇错。 但系玩到咁上下咧，就唔该大家唔好用屋企吓，即系万用嘅电脑嗰部就唔好啦。你要另外买过一部系专职嘅电脑。 系啦，专职嘅电脑啦，咁好平嘅啫。我而家用紧嗰部都系三四千蚊啫嘛。 哇， 好平啫！我而家用紧部即系叫 你最紧要系个 mon 大啦。 Dedicated， 咁你又要选择一个软件啦，即系一个嗰、那个即系 iTunes 又一个软件啦，系咪？即系点样去 rip 嗰啲？CD 即係點樣 啊？咁呢度要講啦，要拆開少少講啊，都係嗱，因為其實頭先嚟講咧，最緊要就係其實嗰個信號喺邊度嚟啊？咁其實 iTune 嚟講，因為其實我都冇玩過呢樣嘢啦。咁以前 iTune 嗰啲歌仔原先係邊嚟噶？ 佢咪就係網上提供過咯。網上提供㗎、 哦，即 係 換句話講咧，即 係 喺 Apple， 佢就有 iTunes Store， 咁、 啊、 你就喺網上買，咁、但係咧你就可以直情喺個電腦嗰度經過個網絡咧，就係 download 落你個 iPod 度嘅。 对啦， 系嘛？咁於是你就儲存咗嚟去聽嘅，本來就諗住以為隨身聽嘅啫，點知啲發燒友就搞出咁嘅嘢， 對啦， 係嘛？好啦，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嚟講就應該有兩個主要來源啦。頭先你都講到個 rip 字啦，一個咧就話如果我哋本身屋企仲有好多 CD， 咁嘅時期，我哋呢啲 CD 唔通一下子抌曬佢咩？啊，呢個第一點。第二就係話可能咧，而家有好多新嘅錄音啊，咩都好咧，其實我哋都唔需要買新 CD 啦，真係買嚟做乜啦？因為咧，原來網上有得買嘅。咁即係變咗等於你而家睇書，你都唔買，即係唔買實體書啦。啊，你就喺網上嚟去買嗰啲電子書，咁就揸住嗰個 Kindle 咁嚟睇，咁一樣道理啦，係嘛？ 絕對係。 咁就有兩個來源啦，即係 from the internet， 或者咧係將你屋企嘅 CD 啊都仲係將佢數碼化。咁呢個數碼化過程咧，我哋有俗稱咧就叫 RIP RIP RIP。 啊，就 rip 啦，系嘛？ 系啦。 啊，咁啊，當然好多人驚啊，呢個字啊可以解，因為嗰個開膛手傑克咧就叫做 Jack。The Ripper 係嘛？嗰、那個殺手啊，嗰時英國嗰、那個咁，但係呢個 Rip 咧本身就叫做 Rest in Peace 請大家安息啦咁。咁但係 Rip 咧其實亦都可以解咩咧？其實喺外國咧就係、是、Oh I've been ripped 咁樣啊，即係話去嗰間嘢度買嘢咧，即係俾人揾笨啊，即係收多我錢啊咁樣咧，又叫 Rip 嘅喎。呢、這個 Rip 字真係可圈可點。 燒錄咯，我哋咪叫燒錄。係 啦，但係咧其實我哋就叫燒錄， 中文燒錄啦，係啦。 好啦，咁不如你講講嗰、那個即係首先我就最關心呢樣嘢啦，因為我屋企咧。就唔算多，我諗都係三千隻就 CD 咁上下啫，係嘛？咁但係問題呢三張 CD 你都好珍貴㗎嘛，係儲咗咁多年，因為成30年係嘛，即係一得人買得人買啲，咁我冇理由抌咗佢啊，咁我都希望能夠將佢數碼化，擺落個電腦度，得人攞翻出嚟聽㗎，點做呢？ 咁我同你都係等緊呢樣嘢啊嘛，係嘛？有冇一啲好嘅硬件 係啦， 就可以一擠落去 B B 嘭嘭咁就可以將佢就消錄咗， 係 咁你就亦都將佢叫 archiving， 即係話係叫乜？歸檔 歸檔啦， 歸檔化咁啊嘛，係嘛？ 檔案啦。 咁暫時嚟講咧，仲係好似有待要發掘緊。咁但係一般嚟講咧，我唔多啦，我諗到我自己嚟講係消錄咗，我諗係三四百隻 CD。 三四百隻啦，係啦，係啦。 三四百隻到啦。咁、那個時間都係好，即係好花時間嘅。 嗯 啊。咁首先唔好講時間先，因為時間嗰個就興趣啦。即係正如你啊，中意將啲 CD 擠落去。都唔係咁樣講啊，你有概念先得講。即係你話你係燒一隻要一個鐘同埋十分鐘咁，好唔同啊嘛。 嗱，比較好嘅咧就唔需要一對一嘅，即係唔需要你一個 CD 係六十分鐘，你就要。 rip 用六十分鐘時間嘅，比較一般啊，即係而家我都少少錄咗啦，因為我直情喺網上嗰度購買或者係同啲發燒友大家交換啦，咁就快到不得了啦，嗰啲就咁過往嚟講咧四倍至八倍，咁如果六十分鐘嘅四倍即係十五分鐘啦、 哦， 如果八倍就更加短啦，咁就可以消錄嘅，咁、哦 okay、有好多係網上嘅軟件。咁其中一隻到而家我因為做咗少少功課咧，都係叫 Exact Audio Copy EAC。如果大家網上 上咧， 系 啦，佢系free 嘅 freeware 嚟嘅。咁大家去 download 咗嗰個咧，咁你一擠個CD 即係硬件擠落去咧，開咗個軟件咧，佢就自己會。即係叫偵測到， 但你話擠落去其實擠落邊度或者 CD？ 一個 CD 電腦嗰個嘅 CD 就咁電腦嗰個， 即係如果你純粹 netbook 就唔得啦，即係你冇咗個 CD drive 嗰啲。 哦，當然係啦，係啦，係啦。 咁當然你可能外置又得， 外置得啦，係啦。 咁我曾經都發燒過，就係即係網上同啲師兄啊嗰啲外國咧傾，喂，咁我可唔可以用啲優質啲嘅 player？ 係咯，係咯， 嚟到俾信號佢啊！我都成日驚，哇，咁 cheap。嘅 係啦， 嘅嗰個電腦嗰個叫 drive 啊 ，drive 咯係咯係咯， 咁得 點會靚咧咁樣咁？ 哇！佢又係俾咗一大堆好好熱心嘅嗰陣時嗰啲，即係大家嘅發燒友啦。哇！好有個方案，不過淨係嗰個都可能一百行，即係跟足佢嗰一百行嚟做。咁我最後都投降，咁啊靠耳仔收貨啦。 你一百行即係嗰個指令啊？ 一百行嘅嗰個做法啦，先做乜嘢？跟住 convert 乜嘢？跟住點樣？跟住要 download 乜嘢？跟住做咩 coding 咁啊？即係好多嘢嘅。咁但係個趣味亦都喺嗰度啦，可以咁講。咁啊，用嗰個嚟㗎啦，我大部分都用嗰個嚟 消錄嘅。 咁樣咧，其實喺真係做數碼音響個檔案存檔之前咧，其實亦都有一個大嘅爭論嘅，你都問過我㗎啦，就係話喂，冇可能消錄嘅 CD 會比原生嘅 CD 仲靚㗎嘛，因為市場有少數人啦，當年啊，都係，咦你 copy 咗個 CD 咧，係靚過你原生嘅 CD 嘅， 係啊， 咁。我就試過，就唔會話靚過，就都唔係差好遠。 嗯。 咁我就成日要嚟做備份嘅，有啲好貴嗰啲咧，我就要嚟做備份嘅。咁但係有時 A B 嚟聽咧，咁可能我哋嗰啲啊嗰啲硬件就係即係中級啫嚇，即係唔係即係超級發燒嗰啲啦，真係唔差太遠嘅。 啊，即係分唔到咁滯， 真係分唔到咁滯。 分唔到咁滯。 咁好啦，咁引申到落而家咧。而家我都邀請， 唔係分唔到喎，而係靚過喎。 邀請過你嚟我屋企聽啦， 係都 聽 過。 咁當然啦，因為佢嗰個嘅製式已經提升咗添，咁直情係靚過嘅，我可以夠膽講。咁我嗰套系統都唔係話太貴啫嚇，都係十萬蚊有找啦，叫做嚇。咁仲平啲都得嘅，應該係。咁所以即係 點解咧？即係表面上好似有違常識咁。 據我以前啦，即係可能。 因為其實即係你話係分唔到。呢個都可以理解，因為始終呢啲數碼嘢係01、01、01啊嘛，所以如果你喺嗰個所謂錄製過程入面咧，你係完全保存翻嗰啲01、01嘅信息嘅話咧，咁你咪分唔到咯，咁啊合理㗎，從數碼角度。但係你一講話，竟然咧你即係將佢數碼化咗之後，係靚過原先嗰隻 CD 嘅音質，咁就真係拗頭喎。 有網上好多嘅辯論或者好多嘅大家嘅各抒己見嘅。我記得我比較即係、就是、我都各為可為信服嘅咧，就係咁講，因為始終咧，我哋如果用傳統嘅 CD 嘅重播，有個雷射嘅鏨射落去，跟住咧佢又需要反射。咁佢嗰個機械動作咧，又會有一啲嘅失真， 機械轉動部分啦， 咁又有 又有個即係個十信系統啦， 十信系統 signal picking 嗰個， 咁所以嗰方面咧就係有影響。咁相對咧，如果你將佢數碼化咗之後咧，你就儲存咗，譬如話已經嗰個資料咧係多咗好多嘅，咁到佢喺用電腦嚟抽取佢嘅時候咧，就減少咗嗰啲嘅十信啊。 即係啲雜訊 啊，雜訊啊，同埋去攞信息嗰啲失真， 即係個過程入面嘅失真， 即係佢咁講啦， 即係奇怪嚇。 嗱，好奇怪。 我呢度拆開少少講啦 ，Ringo 啊，即係從大家聽我即係咁多集，浩浩雙雙都知道啦。咁我作為一個即係每時問啊，科學發燒友啊，又堅持理性嘅人啊，咁樣咧，其實我都覺得呢一個過程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即係令到人類有少少謙卑嘅一個事例嚟嘅。啊、即係正如你話玩數碼線、玩電源線啊，啲人係唔信㗎嘛，之前係咪？ 絕對唔信。 咁即係尤其是啲鬼佬啊，正呢個呢正正就係話，其實科學即係呢個探求啊，或者呢個精神最好嘅地方就係話呢，你好多時唔係話你想當然認為咁呢，就佢呢個世界就一定符合你嗰個推論嘅。往往呢個事實出咗嚟呢，係違反咗你當時嘅知識水平，甚至係違反咗你嘅當時嘅邏輯嘅推論嘅，咁但係事實就係喺你眼前，所以倒翻轉頭咧，佢就係要推翻你以前嘅認識，你就要重新將嗰樣嘢認識過，咁你好辛苦先解得通，就係話呀，明明呢啲嘢係有違常理嘅，有悖常理嘅，咁但係搞完一輪之後先 原來佢都係合乎道理嘅。不過佢嗰個道理咧，就比我哋之前認識一個咧又深層次咗啦。 係啊，係咪啊？ 咁所以其實你話即係將個 CD 消錄出嚟，或者提取嗰個數碼信息出嚟，竟然會靚過隻 CD 本身咧？即係你播 CD 本身咧？我哋又係經歷咗一個咁嘅事例啦，係咪？ 不過當然，如果用純科學嘅角度，我哋解構佢嘅話咧，咁好可能就因為我哋啊，我哋或者係其他個用家，佢個 CD 嗰個還原嘅系統 係 未夠班啊嘛， 啱啱啱。 咁相對你如果電腦，就算一個好普通嘅電腦嘅還原系統咧，已經超越咗佢啦。 因為佢還原嗰個過程啊， 冇錯啦。 那個、過程咧，原來係真係某一程度上啦即係而家應該證實係啦，係優勝過傳統嗰個用個雷射嚟去讀嗰隻 CD 嗰個過程嘅。咁但係因為以前我哋未發展到嗰個過程，咁冇得比較啦，以為呢個就唯一嘅方法啊嘛。咁而家發展咗呢個過程，先發覺哦，原來之前嗰個係有失真。 係咯。 即係就算你點樣做到幾靚嚇，10萬蚊個轉盤，10萬蚊個解碼， 可能嗰啲就會有所超越啦。可能都會。 另一個頭先岔開講就係、是、電源線咪就係、是、咯，電源線真係嘅，你諗下，買一部器材翻嚟插電，譬如我話俾你聽，喂你個雪櫃，你個冷氣機，喂你半條電源線啦、啊，會涼得靚啲啊，舒服啲啊，或者嗰個雪櫃又會凍啲嘢好食啲啊，咁你話黐線啦係嘛？電就係電啊嘛係嘛？咁所以，但係如果我話你換條電源線咧，嗰度個電視機可能會靚啲，你開始有少少。或者有可能，不過都好似難以理解係嘛？咁但係咧，其實西方嚟講咧，過去幾十年咧，應該係我哋亞洲人玩起先嘅，甚至係香港人係最帶頭嘅，就話呢啲音響器材、CD 機、擴音機，換咗條根基嘅電源線，買條特別貴嘅靚嘅電源線，會靚聲咗。其實有成幾十年咧，啲鬼子佬咧，啲洋鬼子，即係佢係好發燒音響嘅，佢係嗰方面嘅權威嘅，但係佢都話呢啲就叫做 HiFi 巫術。 系啊， 即系话呢啲咧，根本系你哋乱讲啊！轮音波可能即系电就系电，系嘛？那个机器佢就需要电，你咪插电俾佢，佢着灯就有电，佢唔着灯就冇电。咁佢系有同冇嘅问题啫嘛。有冇可能你话换条咁嘅电源线会靓声咗啦？荒谬绝伦嘅。咁但系咧，真系后嚟佢都写个复字。咁又倒翻轉頭咧，佢就要研究點解會靚聲。哇！嗰啲電喺嗰個咁樣嘅電源線入面嗰啲蒸 浸油啊，又要 啊，喺個表面啊，喺入面啊，嗰啲電池嘅性質啊，咩雜夫效應乜乜物物。咁其實倒翻轉頭嚟去，要我哋重新認識嗰個物理現象咯。 啱啊，啱啊！你記唔記得我哋去 HiFi 音響嗰個試聽室？ 係 阿老總啊，何心就俾條，你唔好理啊，你唔好信啊。不過你真係即管聽下，記唔記得？係好似條大蟒蛇嗰度先啦 ，NBS 個旗艦啊嘛。哇！聽落去真係有分別嘅，不過一聽個價錢，我哋都唔會諗。 咁啊，唔會諗、 我哋唔會諗嘅，即係哇，好似大蟒蛇咁啊！咁呢個真係證實咗嘅。 係啊，你用唔啱嘅咧，一條電源線個擴音機咧，就好似即係軟腳蟹咁樣嘅，冇力嘅。但係你如果用啱一條電源線嘅時候，哇，砰砰聲係嘛？嗰啲都係同一部機啫嘛，係嘛？真係好奇怪嚇、 啊。絕對真嘅，絕對真嘅。 好啦，繼續。 咁我哋而家講咗，我哋 overrun 好緊張咯。咁我哋講咗嗰個， 我多我少嘅， 講咗個電腦啦即係嗰個電腦嘅時候，一個普通嘅電腦，只不過你係要專責係做一個，即係做音響嗰個音樂嘅 player 重播 咁你又要選擇你用乜嘢啦？譬如你 iTunes 你其實 PC 都得噶嘛即係話普通嘅 notebook 電腦得。咁你 Mac 就只係 iTunes， 同埋佢亦都有一啲嘅要俾錢嘅軟件呢，就可以俾你作為高質素啲嘅重播㗎啦。即係喺 iTunes 嗰個環境底下。咁多數嗰啲都俾你兩樣嘅，有 iRiver 有嗰個 Amara 嗰啲嘅，即係不同嘅軟件嘅，即係唔係淨係 iTunes 一個選擇嘅。咁呢個要大家記住。 你嘅意思其實係咪即係話嗰個音樂嗰個儲存嘅制式 唔係儲存制式。而係佢嗱，大家最簡單嘅就Window Media Player 係 咪？你已經買個 Window 嘅軟件嘅時候，佢已經有個 player 俾到你。 係啊 ，player 俾到你，即係佢係點樣去 提取？ 係啦，提取同點樣去將嗰個音樂重新還原翻出嚟嘅嗰個軟件。 軟件好啦，咁但係其實嗰個音樂本身嗰個載體咧，其實佢有係咪好多制式啊？ 音樂本身嘅載體有噶，有 即係我以前 WAV 咯，係 啦，咁 MP 有 WAV 啦，有 AIFF 啦，有一個 FLAC 最渣係咪 MP3 啊？ 最渣一隻 最渣就 MP3 啦。 MP3 嘅咧，不過當然你如果用一般嘅手機、一般嗰啲 iPod 都係用緊 MP3 嘅， 就越壓縮就越好啦。 哦，係即係壓縮可以儲存多啲， 咪好多咯。嗰陣時 iPod 點解 iPod 特別咧？啲人一掃。 或者轉，哇！你就全你即係一千個CD 都喺曬度。 係係冇錯冇錯。 咁就因為佢係低解像度啦。 低解像度。 咁你變咗用到咯。但係而家我哋話要叫做 audio file 嘅，咁我哋梗係盡量叫做 lossless。 嗯， 或者是 no loss。 咁究竟我哋应该系即系嗰个音乐嘅载体用咩制式咧？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讲啊。 好嘅。 总结一周环球市况、财经资讯、科技新知。 我哋有一集都讲过话，话我喺嗰边咧系好虚嗰啲嘢系。咁所以嗰阵时我一路建议啲人走啊，我自己都走啊咁样。咁亦都 年中仲有一个亚洲货，小型亚洲货系风暴添。 系啦，咁所以就都好彩，执翻身彩啊，即系避过咗。即系我谂就系、是、投资嚟讲嘅话咧，你先唔好讲赚钱。你避過咗呢啲嘅話咧，你就已經係執翻身彩啦，已經係。咁我都算好彩啦。咁啊，另外就有幾個環節都算叫做好彩啦，譬如 healthcare， 我係 healthcare 啦，同埋 old fashion 嘅 technology 啦，嚇，即係儘管幾多壞消息 ，Intel 反而佢又硬係跌到唔落去啊。 宏觀經濟主持雷志海、Eddie Chow、Kenny， 逢星期六晚八點半，迷迷香港係有種態度。 一个 free 的平台，一早上网。有胆有声话，迷迷香港，无牌无挂。